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大个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哎呀，胡萝卜馅儿的粽子，甜胡萝卜馅儿的粽子，咸胡萝卜馅儿的粽子。今天晚上，糖耳朵你回来了。 我回来了。小青姐姐，我想问一下，刚才为什么会有甜胡萝卜馅儿，还有咸胡萝卜馅儿？ 我今天给你准备了粽子呀。 你是准备两种口味都放到一个粽子里吗？ 不，是这样的。粽子呢，是过端午节必须要吃的一种食品吗？ 是的。 但你知不知道，南方人和北方人吃的粽子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呢？比如说我们北方喜欢吃甜甜的枣粽子啊。 哦，对。 豆沙粽子呀。 啊，对。 但是南方的很多朋友喜欢吃咸肉粽子。 哦， 咸粽子啊。所以我就在想，虽然是我把你从宠物店里领养来的，但是我并不知道你的爸爸和妈妈到底是南方兔子呢还是北方兔子呢。糖耳朵， 妈妈， 糖耳朵，今天是端午节，我们高兴一点好不好？哈哈哈哈。所以我就想了半天呢，我就想万一你的爸爸妈妈来自南方呢，说不定你想吃咸粽子。 有道理。 所以我就在胡萝卜粽子里加了点盐和酱油。可是我又想，我是在北方领养的你，万一你的爸爸妈妈是北方的兔子呢，所以我又在另外的胡萝卜粽子里加了点糖和蜂蜜。 今天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当初屈原先生， 那是在好几千年之前， 好几千年的。然后那个人啊，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些吃的呀包到这个叶子里，然后就扔到江里，好像叫 汨罗江。 不好意思，我想成是菠萝江了。 菠萝江， 汨罗江，对，好像现在我们吃这个粽子过端午节，就是源自这个。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很爱国的诗人。但是他跳到了江里被淹死了。所以我们把粽子扔进去，让小鱼小虾都来吃粽子，千万不要吃掉屈原先生哦。 那今天晚上这个粽子我们是 吃了呢 还是扔了呢？ 哎呀，这个问题嘛。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卷儿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粽子，小粽子。哇，好大的一条河，这是淮河。瞧，在淮河码头上，从北边来了一个小粽子。绿绿的袍子，里面裹着米粒儿。小粽子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上码头的小木桥。咦，南边也来了一个小粽子，穿着绿绿的袍子，里面裹着米粒儿。他们俩跑啊跑，跑啊跑，跑到了桥中间。北边来的小粽子一下掀开了袍子。 嘿嘿，你好，我是大枣粽子。 南边来的粽子一下掀开了袍子。 你好，我是蛋黄粽子。 啊，北边来的粽子里面裹了个大枣，南方来的粽子里面还裹了个蛋黄。北边来的小粽子问， 嘿，你是甜的吗？ 方来的小粽子说， 不，我是咸的。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喊， 喂，你们好。 啊，北边又来了一个小粽子。这个粽子跑过来，也脱掉了袍子。哦，这里好热呀，我是豆沙粽子。刚才北边来的第一个小粽子高兴地亲亲热热地对他说， 嘿，真好，我是甜的，你也是甜的。 南边来的小粽子觉得有点孤单了。可是不一会儿又有一个声音喊， 嘿，大家好。 哎呀，南边又来了一个小粽子，他呀凑到了第一个南边来的小粽子旁边。 嘿，我是火腿粽。 南边来的第一个小粽子高兴地说， 哎呀，见到咸咸的你真好真好。 就这样，四个小粽子一起坐在小桥上。左边两个是甜甜的粽子，从北方来。右边两个是咸咸的粽子，从南方来。他们坐在那儿，坐呀坐呀，哎，终于又从南边跑过来一个小粽子。南边来的两个小粽子一看， 哎呀，不好，它也是三角形的。 哎，对呀，刚才北边来的两个粽子也是三角形。南边这两个粽子嘛要圆一些。这时候啊，北边两个三角形的小粽子高兴地朝他挥着手， 嘿，甜甜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 可是新来的三角形小粽子却直直地跑向了南边的两个小粽子。 你们好，我是咸辣口的小川粽。 哎呀，南边小粽子高兴极了， 我们有三个了，我们有三个了。 可北边小粽子就不高兴了。 怎么不是甜的吗？ 可是没多久啊，又是南边竟然飞过来一个小粽子，它坐在绿绿的粽叶袍子上，简直就像坐着秋千一样。 我来了，我来了。 扑通， 哎呦，差点掉进河水里。 两个北边小粽子赶紧把这个小粽子拉上桥。 快上来，快上来。 新来的小粽子说， 我是甜甜的八宝粽。 三个南边小粽子有点失望。 怎么，它不是咸的呀？ 哎呀，瞧瞧，现在桥上一共有六个粽子了。左边三个甜甜的，右边三个咸咸的。这下水里的小鱼们都围过来了，他们开始争论起来。 哎，你们说是甜粽子好吃还是咸粽子好？ 有的小鱼说， 当然是咸的喽， 咸的咸的咸的。 我说呀，还是甜的好，甜的甜的甜的。 粽子们一看小鱼们吵了起来， 他们也都站起来吵了起来。我说呀，小朋友们都喜欢甜的。 就是，对呀，咸的多奇怪呀。 谁说的？甜的才奇怪。 你们最奇怪，你们最奇怪，你们最奇怪，咸的咸的好，甜的最奇怪，甜的好，咸的最奇怪，咸的好，咸的好，咸的好，甜的好，甜的好，甜的好。 吵啊吵，吵啊吵，吵得让人受不了。就在这时候啊，啊呼啦，河里飘来了一截竹子筒。竹子筒飘到小桥边，突然停下来，然后嘎嘣，竹子筒变成了两半，里面 出来另外一个长长条的粽子。诶，它是粽子吗？怎么不包在粽子叶里，而是在竹筒里呀？这个新来的长条的粽子说： 嘿呦呦，别吵了，别吵了，甜粽子、咸粽子，你们都是中华小粽子，我呢，不甜也不咸，我是竹筒粽爷爷。 啊，原来是竹筒粽爷爷。竹筒粽爷爷开心地敲起鼓来， 咚咚咚咚，我可以甜，我也可以咸。 啊，竹筒粽爷爷真是太棒了。 嘿，船来喽，快看，龙船来喽。 小粽子们一看，一条带着龙头、龙身、龙尾巴的龙船划到了小桥旁边。六个粽子高兴的都跳了起来。 哦，原来我们是一队的呀。 哈哈，加油加油，大家还是在端午节一起划龙船吧。 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卷儿和任晶晶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普普兰绘本馆、连环画出版社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听听糖耳朵，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饺子和汤圆儿。有一天，饺子遇到了汤圆儿。 哎，我是饺子。 我是汤圆儿。 饺子扁扁的，哦，脑袋顶上还有波浪的形状。汤圆呢，圆圆的。饺子啊，好调皮，拄着两根筷子就像踩高跷。 我很爱笑。 汤圆也够调皮的，蹲在勺子里玩游戏，扮演战士。 biu biu biu， 我很爱闹。 饺子和汤圆手拉手， 啦啦啦啦啦，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哦，对，我们是好朋友。 饺子和汤圆滑滑梯，饺子一下滑到底了。 咦，我的皮肤滑滑的。 再求汤圆儿， 坐在滑梯上面，我的皮肤黏黏的，看来不太适合玩滑梯。 他怎么滑也滑不下来。饺子玩累了，玩热了，嘶溜，脱下了外套，露出了里面的一团馅儿。 咦，我有点怕热，所以总是穿得薄薄的。 可不是吗？外套脱下来呀，变成一张饺子皮儿了。 汤圆儿也脱下了外套。我有点怕冷，所以总是裹得厚厚的。 嘿呦，他的外套呀，白白软软厚厚，感情是个大棉袄。饺子爱漂亮， 我妈妈喜欢打扮我，给我戴上漂亮的发箍。 可不是吗？头顶上一圈波浪形，是个好漂亮的发箍呢。 我爸爸是个大懒虫，给我剃了个大光头。 嘿嘿，汤圆的脑袋呀，光光亮的，一根头发也没有。饺子说： 我喜欢吃肉和菜。 哦，他肚子里呀，装满了肉和菜， 什么胡萝卜羊肉啦，韭菜猪肉啦，白菜啦，还有卷心菜啦， 什么样的肉和菜都可以装进去。可汤圆说， 我喜欢吃糖。 他的肚子里呀，总是甜甜的，甜的简直都能流出来了。 这时候，碗里有另外一个家伙喊了起来： 喂，我说，你们是不是都太胖了？ 这是谁呀？感情是面条。 跟稀溜溜的面条比呀，饺子和汤圆确实是太胖了。不过饺子和汤圆才不管呢，他们还是把自己吃得饱饱的，肚子里装得满满的。 咦，可是小朋友们喜欢肥肥的我们呀。 对呀，我们肚子里吃饱了才好吃嘛。 饺子呀，就滚进了辣椒油里。 我喜欢在辣椒油里打滚儿。 汤圆呢？哎，汤圆，汤圆， 原来呀，这家伙趴在勺子里睡着了。 这边饺子呜里哇啦唱起歌来。 我最喜欢在春节的时候办我的演唱会，春节的时候我可是主角。 可汤圆呢？ 我最喜欢在元宵节的时候挂起灯笼来。 元宵节是汤圆的主场。虽然饺子和汤圆有很多的不一样，但是他们俩都喜欢泡澡，泡在一碗热汤里。 饺子说，我帮汤圆捶捶背，汤圆帮我捏捏肩膀， 饺子帮我抓抓头，我帮饺子擦擦背。 洗呀洗，洗呀洗，饺子和汤圆在一碗热汤里洗得好舒服呀。汤圆问， 喂，要不要先洗洗头啊？ 饺子回答，好呀好呀。 哦，那要先摘掉发箍啊。 好的。 饺子啊，把波浪形的发箍摘下来，也成了个小光头。虽然一个圆点儿，一个扁点儿，可是他们俩光溜溜白净净的，好像啊。你听他们俩洗得多开心。真是一对好朋友。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今天给妈妈解释成语不可救药。呱呱是这样事儿对妈妈解释的， 就是妈妈总说不可以不可以，小朋友就说就要就要。 妈妈说，哎呦，大儿子脑袋是不是进水了呀？ 我知道脑子进水就是脑海。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